客场的胜利终于让所有人意识到了轮回的稳定。这是一个一起合作了3年的团队，他们相互扶持，相互依赖，队员之间有着很深的默契和信赖。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有着一样的自信，主场比赛的失利没有让他们失去信心。第二回合的客场比赛，他们众志成城，稳扎稳打，丝毫没有因为首回合的失利而焦躁，在历时2个小时的全场比赛后，终于拿下了霸图。这一战，轮回拿出了不输给老将的坚韧和耐心，无论个人还是整体，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了极致。无懈可击的发挥，完美的胜利。第二天的媒体标题纷纷如此称道着轮回这一回合的表现。这一次，他们让所有人看到了轮回绝不是一人战队，他们是一个整体，而且是运作的相当完美的整体。而这一次整体力量的放大，不得不说也是受了上一场对阵的影响。霸图战队张家乐的百花式打法对于周泽楷的干扰限制十分突出，远战无法精准射击，近战又有韩文清这样的贴身短打高手，号称无解的周泽楷虽然没有正面落败，但终究还是被钳制住了。轮回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于是次回合的对决也加强了整体上的运作，全队其他人的存在感猛然强烈起来。这一场周泽楷极其罕见的没有爆炸式的表演，但是人们却因此见识到了轮回不输给联盟任何一支战队的团队战力。两回合战罢，两队打成平手，胜负就在最后一场。3天后，霸图主场随机地图，谁会赢？打到这种程度，纸面上的分析已经没有意义。两队都在不断改写人们事先对他们的认知，都在比赛中不断的进化突破自己，一切终得场上见分晓。3天后的最终决战，现场一票难求，比赛在当晚8点准时开打，首先进行的依旧是擂台赛。之前2场比赛的擂台赛都是轮回获胜，比分都是5-4。霸图的老将们固然拥有出色的经验和意识，但是轮回已是一支相当成熟的战队，队中选手正值当打，每个人都拥有相当的比赛经验，对于老将们而言，这样的对手是最难应付的。不过一个人头分的差距对于团队赛而言影响较弱，新赛制下的擂台赛已经被人们视为是正赛之前一点开胃酒了，不会太放松，但也不至于太紧张。结果连续2场恒定不变的局面到本场却终止了。擂台赛获胜的依旧是轮回，但是这一次轮回是以5-3的比分拿下了胜利，在第4人的时候就决出了胜负。两个人头分的落后，现场起了一些骚动，霸图的粉丝们渐渐不安起来。纵观全局，霸图也没有在哪一局的对决中过分落后，轮回4-5的胜出似乎就是从每一局的胜利中点滴积累起来的，就是这样的场面才让人觉得不踏实。这是一种队伍整体落后的现象，霸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观众们不知道，他们只希望队伍可以及时的调整，不要在最后关头功亏于篑。至于现场的小股轮回粉丝，顿时却是彻底的兴奋起来，这个开局让他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2阶段之间的休息后，团队赛即将开始，两队的阵容依然和前2场没有任何改变，陌生的地图，不变的是双方刷新的位置将完全对称。于是角色载入刚刚完毕后，霸图战队的角色们不看左右，笔直地朝前冲了出去。现场稍一怔，跟着就是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这一幕和霸图干脆利落拿下的那个客场胜利何其相似，不问其他，直接正面突破进攻，将比赛完全带入自己的节奏。霸图粉丝期待着这一幕的再度上演，现场阵阵加油声此起彼伏。 倒是叶修在看到这一幕时立即皱了皱眉头。 有什么不对吗？ 陈果现在已经养成了观看比赛时时刻关注叶修的动向，一有机会就要让叶修解说两句。 太急了，叶修说。 啊，第一场他们不也是这么打的？ 这不一样，第一场是轮回主场，他们拥有地图优势，霸图这样打比较出其不意，最后成功弱化了对方的优势，压住了轮回的气势，掌握了节奏。但是现在这场地图双方都陌生，不存在优差，霸图这样打法未必能占到什么大便宜。 没有办法， 一旁的魏琛此时突然开口， 霸图的体力跟不上了。 体力？没有人比魏琛更清楚这东西对选手状态的影响。挑战赛时一场冗长的团队赛就曾经让他消耗过大，之后明显状态下滑。霸图的几位老将固然比魏琛要年轻很多，但是季后赛的对抗强度又岂是挑战赛可比？而且季后赛不止对抗强度大，赛事进行也更为密集。常规赛是一周一赛，但是季后赛通常是3到4天一赛。本赛季又推出了新赛制，比赛有相当大的几率需要打到3局，而霸图战队正是连续打满2次3场比赛杀进的总决赛。反观他们的对手轮回战队，2回合的突破倒都是只用了2场比赛就解决了战斗。轮回比霸图少赛了2场，这意味着一周的休息时间，尤其总决赛之前，轮回早已经休息了3天的时候，霸图却还要和微草苦战第3场，完了休息不到3天就已经要飞赴 H 市对战以逸待劳的轮回。那场霸图一鼓作气拿下了，但是回到自己的主场后却和轮回陆战2个小时后落败，霸图的体力恐怕在第2场时就已经出现了问题。一整个赛季征战的疲劳，季后赛的高强度连续作战，岁月在这时开始无情敲打这些不服输的老将。但是他们没有妥协，更不会就此认输，只不过他们已经清楚久战不利，所以这最终决赛明知形势不对，却也拿出了第1局时一样的气势。擂台赛的整体落败或许就是在节省体力，他们要将尽可能多的精力留到更能决定胜负的团队赛。而现在背水一战孤注一掷的时刻已经到了，或许他们每一个都已经疲惫不堪，但是意志支撑着他们完成每一个操作。冲上，霸图战队冲上。轮回呢？轮回却在此时表现出了和霸图截然相反的态度。比赛一开始他们就没有直冲对位，显然他们在回避这种直接的碰撞。轮回战队全队战术走位，向侧翼迂回，霸图战队气势汹汹地冲上，最终却冲了个空。能看出问题所在的人此时的心恐怕都已经凉了，如此关键的一场对决，每一个举动每一个细节怕都是经过周密的揣摩。轮回的开局战术恐怕不是巧合，他们已经看出了霸图体力不济，在场上进行对决的他们本就能比任何人更清晰直接地感受到霸图战队状态的变化，甚至有可能比霸图自己还要清楚。于是这一场他们不急，他们会慢慢地和霸图进行消耗。比赛的走向最终证实了这种猜想，轮回始终不肯和霸图正面交锋，不断的避实击虚进行骚扰消磨。有周泽楷这样超顶尖远程的攻击手，有江波涛的无浪这种中距离攻击的地图炮，还有吴起这个刺激就是一波爆发的刺客，再有吕博远这个单体强控，只要抓取到一个目标就会将其扔出团队的柔道。轮回的阵容骚扰起来的威胁竟然极大。霸图战队纵然拥有张家乐百花式打法的掩护，但是百花式打法本身消耗就很大，对选手对角色都是，所以都是用在关键时候， 哪有这样千日防贼般的使用呢？霸图横冲直撞了几波，虽然在局部上换取到了优势，但是却没有对轮回造成致命的杀伤，更重要的是依旧没有打破眼下的这种局面。如果没有体力的问题，如果可以一直这样你来我往下去，霸图还称得上是优势的局面。但是看出问题所在的人都知道，霸图的局面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局部优势愈发的不利起来，他们的注意力在分散，他们的反应在迟钝，他们的操作在僵化。意志可以帮助他们支撑，但是仅仅是支撑，想要赢得比赛仅仅靠支撑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巅峰的完美的发挥才有机会战胜强大的轮回。但是眼下他们已经做不到了，又一波的骚扰来袭时，霸图战队明显慢了一拍，漏洞顿时被周子凯抓住。总决赛中一直没有强势演出的他，终于在最终局做出了决定胜负的一击，状态全开的一枪穿云，一波乱射彻底扫乱了霸图战队的阵型，其他角色顺势一拥而上，抓住机会展开了整体强攻。这一次轮回再没有退却，一击到底。而霸图几名老将早已到了极限，虽然还在努力，但是操作已经无法避免地出现了诸多破绽。团队赛，轮回战队6-1的大比分取得了胜利，整场比赛的最终比分定格在了11-4。轮回战队再次获得联盟冠军，也成为继加世之后联盟史上第二支蝉联总冠军的队伍，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霸图的主场。现场一片冷清。